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五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新冠病例和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浙江绍兴越城区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内蒙古新增治愈出院本土确诊病例18例，满洲里将有序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2月17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12月，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89例，浙江77例，其中绍兴市69例，杭州市4例，宁波市4例，陕西7例，均在西安市；广东2例，均在东莞市；内蒙古1例，在呼伦贝尔市；上海1例，在静安区；福建1例，在厦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截至今天8点，绍兴市越城区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累计完成报告114万526人次，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绍兴全市仍处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状态。截至17号24时，该市本轮疫情已报告确诊病例341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其中上虞区确诊病例338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越城区确诊病例3例。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消息称，17号0到24点，内蒙古报告新增治愈出院本土确诊病例18例，满洲里将有序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二届东钱湖教育论坛日前举行，中外专家就面向未来向美而行的主题共同探讨面向未来美育的新视角与新格局。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东钱湖教育论坛由浙江东钱湖教育研究院主办，聚焦美育主题，每年举办一届。本次论坛以线上直播形式进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分享说， 艺术一直是教育的一部分，不同国家有巨大的差异。意大利每周有将近15小时的艺术教育教学时间，而比利时、波兰不到4小时。经合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参加艺术活动的学生创造力水平更高，好奇心也更强。 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要培养优雅生活者的江苏省西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鹏说，他要求每个班都要有班歌，每个年级都要有及格，要在日常中发展学生的感性思维。 我可以知道《黄河大合唱》是由谁写的，但是如果没有加入现场的那种合唱，没有那种用生命的原始的力量去怒吼的那种体验，我们能够感受到美吗？我们应该开设众多的课程，让学生开口唱、亲自演、动手画，在他们体验当中提高审美的素养。 中央音乐学院原副院长周海红说，学校教育应该提供给学生幸福一生的素质基础，艺术便是人们心灵的港湾。 世界上没有任何艺术能像音乐那样以秒计的瞬间改变人的情绪状态，所以音乐的情绪干预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要听高雅音乐、听经典音乐呢？因为它提升我们的审美心智。 本届论坛还发布了深化美育的倡议，倡导全社会都来关心美育，打破时空界限，开展美育，以审美的态度拥抱生活。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赵龙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近日，多位丰台区马家铺西里第三社区的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引入了停车管理公司后，不但没有解决小区停车难的问题，反而导致了一系列矛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一鸣。你好，一鸣。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居民反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马家铺西里第三社区呢，它是有多个产权单位的老旧小区。那为了解决停车问题呢，今年年初小区进行了停车三证合一的这样信息通知。那三月份呢，居委会还有居民也进行过有关老旧小区改造和停车管理的这样的意见讨论。然后呢，据居民说，没过多久这个停车管理公司就入驻了。那但是居民这块反映说，因为停车管理公司入驻以后呢，并没有使停车难的问题有所改善，没有增加车位，也没有确定固定车位。居民说也存在一些交了这个停车钱但是车停不了的现象，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占车位的情况。那就是居民们目前 你好，一鸣， 大概就是 这个信号不太稳定。 哦， 目前能听见吗？ 好的。听不到。 那么这个相关部门是如何回复的呢？ 就是小区的停车场的经营单位呢，就是这个北京京台交通丰台公司。工作人员称呢，他们是只负责小区外路侧的停车管理的，小区内部道路的这个停车场啊，它都是由属地进行管理的。那根据这个马家铺街道给出的这个书面回复啊，马家铺西里第三社区有260辆的这个常驻车，150辆暂停车的这个停车需求，但是小区里边最饱和的停车资源上限是180辆，所以有居民经常到社区还有街道办事处反映这个停车难的问题。所以呢，街道办参照这个房改房相关的文件精神，就是公共区域和公共设备设施管理由这个大产权单位负责，组织召开了产权单位的协商会，而且发函征求了产权单位是否同意引进停车管理公司的意见，收到了11家产权单位，其中7家产权单位的同意和书面授权，其中4家是没有回复的。那街道办这边也是再次发函，表明了如果没有回复就视为同意。同时呢，他们街道办这块回复说，在小区内也张贴了这个会议通知，召开居民代表议事协商会，召开物管会，然后最后引进了这样的停车管理公司。那下一步就是街道办这边透露说，将进一步征求这个大产权单位的意见，或者转让相关产权，或者想把这个收益最终转给这个居民，收益权转给居民。如果说产权转让或者是公共区域管理收益事项转让协商成功，等到这个业主对小区公共区域使用和小区停车问题依法依规表决之后，会协助这个业主大会做好相关的停车工作。那关于后续这个马家铺西里第三社区停车问题，新闻热线也会持续关注。 好的，感谢一鸣的调查报道，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4.1，道路轻度拥堵。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专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晚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欢迎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到了年底呢，就有各种各样的盘点。那么最近呢，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当中呢，我看到了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网络用语，那就是元宇宙。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过。年度的十大网络用语呢，就证明元宇宙这不仅仅是科技界、科技领域的一个概念，它真正的破圈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元宇宙。不同的人呢，会有不同的看法。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科技